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花了一点点功，在里面执行，风速在低，画好几颗星星，轮到微笑的眼神，看传播消息，奇迹发生，则怀疑那之后 ，Look， 写给我的简讯，我看着了。 曲风轻快，如同置身在热带小岛，充满着无限度自由的一首《无限度自由》，来自于邓福如的演唱。11点04分，这个周五的上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还剩下2天的时间，11长假就要来临了，各位准备好去哪儿了吗？还是说你现在心情已经在随时整装待发，就等待着那天早晨开始正式的旅程？今天呢，我们继续前往南法。如果最近你有去南法的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收听我们这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们可以在假期的想象当中先暂时的开启一下。南法今天我们首先要去往的这个城市呢，叫做昂蒂布。 英国作家格莱勒姆曾经这样描述过昂蒂布，在所有的海岸城镇当中，昂蒂布是唯一一个保留着自我灵魂，只有在这里才能够让我产生归家的感觉。那么昂蒂布到底有什么玩的？据说著名的很多人来到这里呢，都产生过很多的灵感，比如说毕加索呢，曾经就非常喜欢的昂蒂布到底是怎样，在这首歌曲之后马上开启。 头发吹干加一道碗，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陪你去看，黄昏河畔手留给你玩，傻笑是你对我多好，我知道是你对我知道，我祝好是有过去可聊，是你睡着拉着我一脚，我该大大的笑了一下，啥也不懂，可笑那抱得紧紧的动作，你爱娇娇也笑了一下，让人心疼，还说昨天做的梦里有我，有我， 李荣浩今年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到目前为止呢，陆陆续续的已经听到了很多的新歌出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新专辑当中的第五首作品，叫做《张嘉明和婉君》。里面张嘉明和婉君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好像从中可以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影子，包括好像这个名字呢，总觉得很特别的熟悉，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些角色、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有所体现。11:09，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南法的昂蒂布这个小城。漫步在小城，你会发现这里有中世纪的街道，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呢也都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和小镇成立之初的时候相比，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改变，时间呢好像并没有在这个小城当中发生过停留。古老的城墙，优质的海港一同伫立在岸边。常有人说在这里漫步，你会发现一砖一瓦承载着历史的变迁，一直到今天的状态当中。毕加索呢曾经在1946年的时候在昂蒂布旅居，在此期间呢他深深地爱上了这座有些孤立但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小镇，并将在这里创作的所有的作品都留在了这里的一座博物馆当中。走到这里，隔窗远眺，我们的心境也会变得恬静不少。此刻听到这首作品，陈小春《妈妈的话》。 他对垒着梦想怎么办才能不留遗憾，我比现实给智商怎么办你才看清方向，为什么我接受了你却不管，说什么相信你会否记得那天我承诺梦想一起实现，为什么我接受了你却不管，说什么很难，难道你对我的爱输给了这种东西，不相信你说我不能靠做音乐来吃饭，你说我不能给你需要的答案，你说你也不想结局会这样，但没办法要听妈妈的话，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得非常的感人，但是最亮点的地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编曲，伴随着琴键的起伏游走呢，仿佛我们好像也是跳出了自己的身体，随着旋律的律动而四处的漫游。歌词部分的话，大家如果去细品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细腻感人，尤其是当唱到你说我不能靠做音乐来吃饭，你会否记得那天我承诺梦想一起实现。有一次在现场颁奖典礼的时候呢，陈小春有唱这首歌曲，背后播放的短片呢就是他和母亲相处的短片。从以前的贫穷的状态到现在的出人头地，陈小春的妈妈呢始终在陪伴着，默默地支持着他。在那样的一个颁奖典礼现场呢，陈小春讲述过自己和妈妈之间的种种的回忆，虽然妈妈现在不在了，但是在舞台上她依然是带有着那份 相处之间的感动和那份信念在。算是送给母亲的一首歌曲。11点14分，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旅行。来到昂蒂布这座小城，刚才我们也说到这里有很多特别的地方，特别是博物馆，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好好的转一转。博物馆当中呢，不仅仅有毕加索的作品，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大师的作品。在这座有些与世隔绝的小镇子当中呢，你会发现被岁月尘封的许多作品都被完好的保存在了这里，空间、色彩、线条的运用并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时至今日，艺术的气息还在这座古老的小镇当中不断地延续着。在欧洲享有盛誉的朱安爵士音乐节也在这里举办过。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李泉。 你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想你是一只金色孔雀，而我是飘零的夜，只能随着流水悠悠荡荡。爱是什么，我问的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好像一切是梦，问你的心没有答案，像是一道黑色的光线。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不要麻木自己的痛，太简单太难，我要种下春天的希望。像你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 爱是什么？什么是爱？坐在钢琴前，你可以随着钢琴键的起伏变化，随着声音的响起落下，你去思考爱是什么。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着眼前别致的景色，你可以去考虑爱是什么，或许下一秒你就可以彻底的失踪一下。有时候并没有一切所谓的明确答案，这个时候也不要灰心。想要失踪，一首歌的过程，好好的失踪一下。 或许我太在意别人的脸色，穿什么才会显得庄重，结果没什么结果，感情明明就不怎么快乐，以为注定什么都该配合，然后没什么。 失踪这首作品来自于梁咏琪2006年发行的专辑《给自己的情歌》当中，这张专辑对于当时他而言非常非常的伤，受过情伤之后写出来的一张专辑啊，当中诞生出来的比如说原来爱情这么伤，曾经感动过很多很多的人。说到失踪这首歌曲呢，这是梁咏琪说写出了他的心声。由于工作的原因呢，他经常会跨越很多不同的地方，加上身边呢总是会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媒体，期待着某一天实现的失踪，是梁咏琪繁忙工作当中每天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什么样的音乐取决于你的个人品味，穿什么样的衣服取决于你的个人品味，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哪个目的地做什么样的事情依然取决于你的个人品味。刚才听到的来自于郁可唯的个人品味。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别样的南法风情。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蔚蓝海岸，非常著名的城市尼斯。尼斯呢，可能没有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也没有塞纳河两岸的历史建筑，可中日的阳光，蔚蓝的天空，一定不会令你感到失望。沿着海滨大道，有时间我们可以骑上两旁的脚踏车，去马赛纳广场吃上一顿海鲜，再伴着晚霞而归。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的感慨，生活真的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美好。这也是很多当地人爱上尼斯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叫做《过客》，来自于潘高峰的新歌。对于旅行目的地城市而言，我们每一个游客都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怀疑过你是否还会想我，原谅我曾对你犯过的错，岁月也无法抹平的那些伤口，后悔的太多，说，可我知道你希望我为你唱一首歌，相爱的时候怎么讲不开口，错过的太多， thank you. 来自于潘高峰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制完成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他最近新出的一首新歌，就叫做《过客》。当然整首歌曲呢也是以自己的自身经历作为整首歌曲的情感背景，配着浪漫的编曲风格，也让整首歌曲的画面感极强，具有强烈的流动感。歌里面唱的，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过客，但如果此时此刻两个人是相爱的状态，管以后干什么呢？享受好当下的好时光就 OK 了。以下我们听到的来自于王诗安的 Good Times。 简单，有彼此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记得那个年代，在一起就开怀。Hey, yeah, hey, yeah, yeah.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旅行的路上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唱法，这种新鲜感就像是看到旅行目的地当中的一处非常别致的景色一样，格外的雀跃。比如说此刻听到的你把我灌醉， 我真是边缘开，把铁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 这个版本的你把我灌醉是来自于杨千嬅的版本，这个灌醉的过程感觉是非常开心的，一点没有情商的那种感觉，可能是两个人正是相恋的状态当中，彼此把对方灌醉好像都是一件甜蜜的事情。11:49，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南法，首先我们去往的是尼斯。长时间的日照呢，不但让当地人深深迷恋尼斯这里的气候，也让8-9点钟，当然是晚上8-9点钟的尼斯依旧是风光无限的。走在街头巷尾，你会看到在路边吃饭的当地人，他们身上的那种烟火气都是如此的安逸自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也是更加了解这座城市的状态的一个直观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Eric Clapton， 很惬意的旋律，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点，享受一下周五的那种慢生活节奏。 Can't let you do it， Eric Clapton。 All over me with your high tone and your blue light respectability. You go down on the call, having yourself all change your way you live. And I don't know you at all. I can't let you do i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 I know you're the good, bu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Shine no more when the blue sky don't appear. If the rainfall don't fall no more, I really don't think you care. You got so wrapped up, babe, in everything you do. And putting on the dog, you know, and I mean you. I can't let you do i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 I know you wanna do it, bu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Shut down, you'll see. Find yourself out on the street, looking for another room. You see me on the corner, having myself a ball. Don't change my way of living, and you won't know me alone. I can't let you do i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 I know you're gonna do it, but I can't let you do it to me. 听着这首作品，仿佛此时此刻我们走在的就是尼斯的大道上。你会发现，不同于由大理石堆砌而成的巴黎，尼斯的建筑呢，大多都是彩色的。炫耀的色彩和简洁的装潢，让尼斯更像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滨海小镇。在这里呢，公交车可能要等半个小时，但没有几个人需要赶时间的。上午9点钟起床，在花园当中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再去海边跑步晒太阳。法国人的慵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生活的懈怠，而是他们更看得清 slow down， 享受当下的意义。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再一次相见是11假期，提前祝各位假期愉快。